金正书图书馆11月25号在古巴金日成高等学校开馆。开馆仪式由古巴和各国人民友好协会、古巴支持朝鲜统一委员会、金日成高等学校的干部和群众，以及我国驻古特命全权大使使馆官员参加。仪式上，讲话人指出，在以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名字命名的学校开设金正书图书馆，这是我们的骄傲和自豪。全校师生员工将通过利用图书馆，进一步认识到朝鲜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业绩。